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73章爆炸。 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了，袁子峰突然一脚踩下刹车，伸手握住李琴叔的手腕。那个李琴叔啊，如果我死了的话。 你瞎说什么？ 李琴叔飞快地打断他的话。 不可能的事儿。 不是，我说如果。袁子峰插科打诨地笑了笑。那个如果我死了的话，我手上这对戒指你一定要取下来。你戴不戴的无所谓，但是一定要留着。别给我丢进什么不见光的地方。如果我有灵魂，看你随便丢到哪里，就算死了我都找你算账。李琴叔眼睛有点酸，他挪开了视线没看袁子峰。袁子峰摸了摸他后脑勺。不是那个，我认真的。你看你之前假死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带着。李琴叔垂着眼，突然抿了抿嘴唇。 你给我。 啊？袁子峰没反应过来。李琴叔干脆直接动手，从袁子峰的手上撸下一枚戒指。好巧不巧的，正是上面刻着袁子峰名字的那只。李琴叔郑重其事地戴在自己的手上。 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。 你当真了？我跟你开个玩笑，哪那么容易死呀？他就算绑了炸弹，要炸的时候我们赶紧溜不就得了？你还真想跟我做对苦命鸳鸯？李琴叔嘴角微抽啊，下意识的又想把已经套上去的戒指给撸下来。袁子峰连忙一把握住他的手，轻轻捏了捏。那个戴上去就不能摘了啊，戴牢了。李琴叔看了袁子峰半晌，嘴唇微微一动，最后他挪开了视线。 开车吧。 袁子峰这才松了口气。 厉雨景估计是特地把厉林往人流稀少的地方领，所以袁子峰和李琴叔开车的位置越来越偏僻，最后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气氛非常的紧张，厉林身上确实绑着炸弹，脸色看上去有些扭曲，恶毒的视线从厉雨景的身上一寸一寸的扫过。 是你害死我爸妈？ 他们是咎由自取。当年那件事你并未参与，我们谁都清楚。你何苦现在让自己处于犯罪边缘？ 我不会放过你。放过我？你可以放过我，但是别人怎么可能放过我？我现在这个模样，哪里还有什么未来呀？杀盘子都轮不到我。我要你给我爸妈偿命，为我的前途偿命。要死，大家就一起死。 他手里的打火机正在徐徐燃烧着一小串的火苗。李琴叔看得头皮发麻，忍不住开口。 你冷静一下，我们。 闭嘴。 厉林猛地扭过头，狠狠瞪了一眼李琴叔，扯起嘴角讥讽地笑了数声。 你觉得李雨锦多爱你吗？啊，你对于他来说也不过只是个消遣，是排遣寂寞的玩意儿罢了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他能够为了你出柜吧？可笑。当初要不是为了引出我爸妈，他怎么可能会出柜？ 李琴叔脸色微微一白，袁子峰眉头紧皱起来，飞快挡在李琴叔的前面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 小心你的用词啊。 你们都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实际上 都只不过是李玉锦的棋子，不过是他的棋子罢了。 李琴说是我的人，这种事儿希望你先搞清楚了。 够了，炸弹，你身上真的可能会绑炸弹，你觉得我会相信？丽琳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从小就没这个胆子。你现在收手，我可以给你钱，保证你下半辈子生活无 闭嘴！你真的以为我不会绑炸弹是吗？ 李玉锦眉头皱得越来越紧，袁子峰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一只手搭在李琴叔的轮椅上，悄无声息地往后退着，气氛紧张的像是下一秒钟就会立刻爆炸。李玉锦也不敢再多言，唯恐哪一句刺激了李林，毕竟谁也不知道他身上绑着到底是不是炸弹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李玉锦也根本不敢赌。他同样是无声地后退着，可李林一步一步地接近着他。 我要你的命，我要你的命！ 警笛声在这刻突然响起来，刺耳，让人心头猛地一紧。袁子峰心道不好，下意识推着轮椅飞快地往后退去。与此同时，丽林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迸发出怨恨来。 你果然是在骗我，你竟然报了警！ 一道火光闪过，他手中的打火机就在这一瞬间猛地往自己身上贴过去。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火星四溅。袁子峰下意识把李琴叔扑倒在地，整个人紧紧地把他护在自己身下。一片火光之中，有什么东西烧到他的背部，让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额头的冷汗更是不断地往下滑落。 啊，子峰，子峰，你没事吧？子峰，你说句话，袁子峰。 李琴叔的泪水止不住地从眼角滑落，他下意识挣扎出一只手抱住袁子峰，可却抱到了一手的黏腻，是血液。李琴叔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一股巨大的恐慌让他连呼吸都有些困难。他一只手抹掉眼角的泪，浓重的血腥味让他止不住开始咳嗽起来。 袁子峰，你说句话，你别吓我。袁子峰，你别吓我，戒指我不摘，我不摘好不好？我喜欢你，我承认，我承认还不行吗？你不要吓我。 李琴叔的身体微微颤抖着，一遍又一遍喊着对方的名字，在满天的火光和警笛声中，他被袁子峰压在身下，竟然没有半点受伤。他一遍一遍喊着袁子峰的名字，对方却始终没有应答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李琴叔突然觉得埋在自己脖子里的脑袋动了动，紧接着袁子峰狠狠地抓紧了他，闷声咳嗽了数下，这才气若游丝地说道。 我就知道你是在撒谎，你明明就是喜欢我的。 袁子峰说完这句话彻底的晕了过去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